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93集，偶遇汤姆。那肉柱上粗下细，尾部微微卷起，上面还附着密密麻麻的吸盘，似乎有股特殊的引力能将剑吸在上面。他们需得用力才能把剑抽回来，当剑砍上去时还能感觉到微微的弹性。可不就是一条巨大的触手吗？触手会变成他们熟悉的人还能开口说话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但这会儿众人也没想那么多，只一心想要将这触手留下来好好研究研究。刘清波直接一跃而上，整个人抱住那一根触手，顺着它哧溜一下爬到了顶端，这才发现这根触手是跨过迷宫的城墙翻越过来的，而城墙那头还连着一根更加硕长的触手，从墙的这头绕到墙的那一头。刘清波倒抽了一口冷气， 这是什么触手精啊？ 刘清波二话不说，伏魔剑直接化为剑光斩向了墙头的触手。对于精怪妖魔而言，伏魔剑简直是他们的天生克星，剑光之下跟成年男人的身体一样粗细的触手顿时被砍成两端，另外一头似乎吃痛迅速缩了回去，很快就不见了踪影。而被他斩落的那一大截则重重地落在地上，张松闪得慢了一点，触手直接砸在他脚面上，痛得他对刘清波发怒。 你不会注意点吗？ 刘清波的回答是直接翻了个白眼儿。众人再去看那条触手，好家伙，刚才攻击的时候卷曲起来并不觉得，但现在一伸直起码有3米长，尾部比较细，但也有成年男人的大腿那么粗。刘清波跳下来， 这应该只是他身体的一部分，我刚才好像看见他跑了。 有海腥味儿， 那就是章鱼怪了。这东西怎么会从海里跑到迷宫来？而且一条触手就这么大，本体该有多大啊？ 张松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按照比例来计算，就算这只章鱼巨兽与迷宫差不多大，也不会让人吃惊了。但它隐藏在哪里，却是一个问题。杨守一想起来了，他刚才变成威廉的外形，而且居然还会说人话，感觉十分的不可思议。柳四回答道， 普通章鱼在海洋里就有伪装成其他生物的技能，如果这只这么巨大能够化为人形口吐人言也不奇怪，不过说到底这也是一种幻术，所以刚才老刘的剑一砍上去幻术就破了。 那我们必须得小心点了，万一他化成我们的模样取代其中一个人，神不知鬼不觉，那将会很危险啊。 我们没有分开走，就算他想暗算也很难不让人发现吧，顶多只能变成我们的样子去骗骗别的队伍的人，就像刚才一下子就被我们识破了。冬至，你在做什么？ 张松望向蹲在地上的冬至，后者正摸出一把小刀把触手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冬至头也不抬地回应他， 切夜宵啊。 哈， 触手太长，冬至专门挑肉多肥嫩的地方切，装了满满一小袋才心满意足地站了起来。 现在天气冷，这又是生的，起码可以保存一天，我们就不用老是吃干粮了。 同类相连呢，同样是生灵化形的柳四看着地上被切得七零八落的触手尸体，不由嘴角抽搐。 万一这东西有毒呢？ 没事，一般章鱼的触须都是没有毒的，刚才要是触须带毒我们早就中毒了，而且我还带了盐和孜然来，正好不用浪费了。 柳四原本还有点心理障碍的，听见孜然烤章鱼须，不由得默默咽了一下口水。刘清波彻底服了。 带盐我能理解，请问你为什么想到要带上孜然呢？ 我们在洛杉矶下榻的时候，我就去后厨逛过，厨师看我顺眼，就给了我一小瓶孜然粉。当时我想着外国人喜欢 BBQ， 可能会带烤肉来，谁知道他们都不带，我们却收获了烤章鱼。 你这种喜欢什么东西都带身上的毛病到底是谁教的？龙菊知道吗？ 远在东洋的龙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冬至高高兴兴地把章鱼片收拾好，带着众人继续往前走。不知道是不是损失了一根触手的缘故，这一路上他们再也没遇见过任何阻碍，当然也没碰上其他团队的人。直到傍晚时分，夕阳西下，大家已经在迷宫走了整整一个白天，比起在森林里跟丧尸搏斗，当然是这里更加轻松一些，但所有人包括冬至在内总觉得危险就潜伏在平静之下，而即将到来的夜幕更是所有凶险最好的保护色。往往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深夜而非白天。冬至抬头看了一下天色， 我们等天彻底黑下来再停下来休息吧，现在还能再走一段。 这话刚说完，冬至就看见前方拐角的地面有几滴深色的液体， 是血。 冬至下意识的要走上前，却被刘清波一把拽住。冬至给了对方一个安抚的眼神，拉开他的手慢慢走近。只见一个人靠着墙根，身体半歪，眼睛紧闭。对方听见了脚步声，旋即又睁开眼，做出攻击的架势。定睛一看，发现是冬至他们，才松了一口气。 哎呀，是你们。 冬至也很惊讶，对方居然是威廉说过中途在迷宫里失踪的汤姆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 别提了，你们有吃的吗？我身上的干粮都吃光了。 你带烧烤炉子了吗？ 哦，有，我背包里还有个小炉子。 那请你吃烧烤小章鱼。 美国佬已经饿得晕头转向，也想不起来问哪儿来的章鱼须，就让冬至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了迷你烤炉，串上了章鱼片放在上面烤。冬至还拿出了盐和孜然撒上去，霎时间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连刘清波他们都食指大动，更不要说汤姆了。汤姆没等章鱼片烤熟，就抓起来塞进嘴里狼吞虎咽，那表情感动的都快哭出来了。 上帝保佑啊，还好遇到了你们，要不然我没被妖兽打死，但估计也会饿死在这里了。 汤姆把一大袋章鱼片解决了大半，看着已经快空了的袋子，很是不好意思。 哦，抱歉，我吃了你们的晚餐。 李寒儿等人没说话，直勾勾地盯着他看，看得汤姆冷汗直冒。 怎么了？我吃太多了吗？ 你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吗？ 没有啊，挺好的。肚子饱了，而且非常美味。 刘清波嘴角一抽， 那个既然好吃，那剩下的你也拿着。 哦，你们真善良。 说完这句话，汤姆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脸色有点发白。 不过你们哪来的章鱼片？该不会是…… 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我们从海里捞的。 哦， 章鱼怪的确也是应该生活在海里的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